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天斗帝国北端的冰封森林是一片最适合在寒带生长的针叶林，人迹罕至。这里同样也是一片魂兽森林，只不过因为环境太恶劣，气温很低，所以只有一些拥有寒属性武魂的魂师才会选择来这里猎杀自己所需的魂兽。森林中，一行十余人大口咀嚼着美味的香肠，身上冒起腾腾的热气，显示着他们之前有过大量的消耗。其中大多数人都席地而坐，只有一个人还站在那里。在他面前，正有一只身材巨大、通体呈现瑰丽光晕的垂死魂兽。这魂兽身长超过7米，通体鳞甲极为奇特，每一块鳞片就像是一面小镜子似的。如果它站立不动，自身能够反射周围环境的画面，不仔细看，根本无法看清。可此时这只魂兽身体周围已经洒满了蓝色的血液。而那些席地而坐正在快速补充体力的人中，至少超过一半身上带伤，显然都是他造成的。站在这只7米长怪兽面前的是一名看不出年纪的男子，满脸的络腮胡几乎遮盖了他所有的相貌，身材高大，头发也是乱蓬蓬的，唯一能够看清楚的五官可能就要数他那双桃花眼了。在他左边眼角下，一道疤痕从眼角一直延伸到下颌胡须之中。此时，他那双眼睛中闪烁着极为冰冷的光彩。 2万年修为的精英兽，希望你能给我期望中的魂技。 行，动作快点，这里不安全。要是再遇到几只这种强大的魂兽，恐怕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了。 手起，刃落。手中尺鱼长利刃从那万年镜影兽脖子下方已经失去鳞片的伤口深深刺入，终结了这头强大魂兽的生命。在他背后的十余人中，此时至少有一半的脸上都露出了贪婪的光彩，但看到站在那里的男人身边的三个人，他们还是硬生生地遏制了自己心中的贪念。毕竟那三个人才是他们的首领，也是这支猎杀队伍中的最强者。而这手起刃落猎杀魂兽的正是宁荣荣朝思暮想的人，大香肠叔叔奥斯卡。此时的他那张掩藏在络腮胡子里的面容比以前多了几分刚毅，尽管脸上的疤痕破坏了原本的英俊，但看上去却有着一股特殊的男性魅力。5年了，整整5年的时间过去，在这5年之中，他经历了无数痛苦，在痛苦的煎熬中拼命苦练。当初他加入这支猎杀小队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帮他猎杀所需魂兽。而现在这只2万年修为的镜影兽正是要赋予他第6魂环的魂兽。之前说话的是一名年约50多岁的男子，叫浩特，在所有人中就属他身上释放的气势最为庞大。他站在距离奥斯卡最近的位置，也是这支团队中奥斯卡唯一能够完全相信的人。这个人是一名76级魂圣，团队中的其他魂师最高也只不过是64级而已，单论魂力，奥斯卡已经能够排进前5。为了猎杀这只镜影兽，他们足足追了1个月的时间才找到机会。镜影兽是一种极为珍惜且强大的魂兽，否则那些队员也不会流露出如此贪婪的目光。韩熙坐在镜影兽面前，就在奥斯卡准备闭上双眼时，突然他发现那刚刚死去的镜影兽在释放凝聚魂环的同时，匕首刺入处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亮光。奥斯卡心中微动，却没有急于动手，只是在抽出匕首的时候下意识地改变了一下镜影兽身体的位置，利用他的身体将之前的伤口压在身下，而他自己则盘膝坐在镜影兽面前开始吸收魂环。整个动作极为隐秘，哪怕是他身边不远处的魂圣也没有注意到。 在已死的魂兽身上能够由内而外散发出光芒，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魂骨。吸收完魂环之后，眼前这只镜影兽的结局肯定是要被肢解。猎杀小队上 绝对不会放过他身上任何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价值连城，绝对属于天文数字的魂骨。对于这种猎杀小队来说，魂骨可是能引起自相残杀的至宝。如果想在吸收魂环的机会中拿到那块闪光魂骨是不可能的。看来，现在我只能先吸收这个魂环再说。 其他人都在休养生息中静静地等待着奥斯卡吸收完毕，那位76级的魂圣则冷冷地站在奥斯卡身边闭目养神。在他不远处的另外两人也开始休息，有团队三大强者聚集在一起守护奥斯卡，其他人自然不会有什么想法。冰冷的气流围绕着奥斯卡的身体不断地旋转，渐渐的，当冰冷凝聚到一定程度时，已经开始在奥斯卡体内横冲直撞地爆发开来。奥斯卡明白，越强烈的痛苦就代表着越强横的实力。5年过去，他知道自己剩余的时间只剩下了5年。第五魂技没有达成他的愿望，这第六魂技就是他全部的希望，因为他没有把握在未来的5年之内还能再次提升10级，获得下一个魂技。5年磨砺，一名食物系魂师在团队之中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在那些求贤若渴的宗门或贵族眼中，食物系魂师或许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可在这种猎杀魂兽的队伍中，他却只能充当后勤补给的角色，有时候甚至会成为弃子。参加猎杀小队的魂师不但每一个都拥有充分的实战经验，最为可怕的是他们冰冷的心性，只有完全为了利益才会参加这样的队伍。到了生死关头，哪怕是一个团队，也绝没有人会为了身边的人做些什么，保护自己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像奥斯卡这样毫无攻击力的食物系魂师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生存5年，本就是个奇迹。这固然与他那极为有用的武魂有关，也与他自身的智慧密切相关。正是因为生活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中，奥斯卡才能在短短5年时间再做突破，达到60级。要知道，他这60级的困难程度要远远高于普通魂师，而今年的他不过才22岁而已，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当然，在这个团队中，只有身边的魂圣才知道他真实的年龄。整整一个时辰，在这冰天雪地的世界里，奥斯卡身上却汗如雨下，冬装都已经湿透了。可就是这样，他一声都没吭。论心智坚毅程度，现在的他就算和唐三相比也不遑多让。终于，体内所有冰冷的气流融合为一，化为了一圈淡淡的波动，彻底融入体内。而背对着大部分人的奥斯卡也缓缓睁开双眼。在他睁开双眼的同时，受到契机牵引，面前那名魂圣也很自然地睁开了眼睛。正当他想要出声询问时，却看到奥斯卡眼神联动。两人在一起合作已经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了，这名魂圣立刻就意识到了些什么，没有开口，递出了一个询问的目光。奥斯卡看看他，再看看面前已经完全僵硬的魂兽，目光停留在那魂兽头部。这时候，那魂圣的瞳孔顿时收缩了，他当然明白眼前这种情况，奥斯卡的眼神意味着什么，整个人的身体渐渐绷紧，眼神也变得锐利起来。 莫非是魂骨？这东西一出现，眼前的团队可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哪怕距离自己最近的那两名貌似忠诚的下属，恐怕也不会轻易放过眼前这东西。而作为团队中的最强者，必然会在魂骨被发现后受到群起而攻。 奥斯卡的眼神再次落在了魂圣身上，这一次他眼中的光芒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是一种极其狠厉的光彩，冰冷的寒意从眼神中冒出，魂圣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在整个团队中，也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够完全相信彼此了。没有时间考虑，他只能向奥斯卡轻轻地点了下头。长出口气，奥斯卡缓缓伸展双臂，从地上站了起来。武魂开启，两黄两紫两黑6个魂环同时出现在他身上。 多一个魂环就是质的飞跃，他整个人的气质已经悄然发生了转变。 行了， 没错 没错， 终于有第六魂环了，是不是？ 这第六魂技绝对是神技， 对不对？ 这是大家的功劳，谢谢众位成全。反正我新获得的魂技，将来也是帮助大家的。诸位有没有兴趣看看？ 将自己的魂技展示给我们，那是对我们的信任。小二，快给我们看看吧。 是啊，反正那魂兽已经死了，兄弟们啊，晚点再分割也不迟。 是啊，给我看看。就是 啊，放出来看看。 是啊。 不过我这第六魂技有些奇怪，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行，还需要其他人帮助。浩特大哥，麻烦你。 需要我怎样帮忙？ 我需要你的一滴血。 一边说着，奥斯卡还从自己的怀中摸出了一个尺长的黑匣子，快速地在上面摸索着，发出了一连串的击阔之声。在此之前，也只有他身边的浩特才看到过他用过这东西。浩特皱了皱眉，但还是抬起右手伸到奥斯卡面前，拇指指甲在食指上一挑，顿时割出一道伤口，一滴鲜血滚落而出。猎杀小队的众人顿时被奥斯卡吸引了目光。 老子有根镜像城。浩特大哥，请你将武魂释放出来。 奥斯卡的魂咒依旧很雷人，但他的动作很快，身上的第六魂环骤然闪亮起来，一圈黑光从他掌心处涌出，瞬间将那滴鲜血纳入了其中。紧接着，他掌心处顿时涌出强烈的魂力波动，第六魂环也不断重复着扩展和收缩的过程。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手上，那强烈的魂力波动之中，一根淡银色的香肠缓缓成型。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